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自从他们相互占有那一夜以后，已经好几个星期不见乌冬的踪影。克里斯朵夫久已麻木的欲火被乌冬在那一夜挑了起来，竟少不了他了。乌冬不准他到他家里去，克里斯朵夫便上戏院去，躺在最后几行的座位上，心里又是爱又是冲动，浑身打颤。乌冬演戏的时候所发泄的悲壮热烈的情绪，使克里斯朵夫跟他一样的筋疲力尽。他终于写信给乌冬：朋友，你恨我吗？要是我使你不快，还得请你原谅。一看到这种谦卑的话，乌冬立刻跑来扑在他的怀里。大家简简单单的做个好朋友倒是更好，但既然不可能，也用不着勉强挣扎了，咱们听其自然吧。他们过着共同的生活，可是并不住在一起，个人保持个人的自由。乌冬不可能和克里斯朵夫过着有规律的同居生活，他的地位也不容许，只能由他到克里斯朵夫家里来，或是白天或是黑夜和他消磨几个钟点，但每天都回家去过夜。在戏院停演的暑假中，他们在巴黎郊外靠叶佛那边租了一所房子，虽然不免有些凄凉忧郁的时间，他们的确过了些快乐的日子，心心相印和刻苦用功的日子。他们有一间精美的光线很好的卧室，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眼底尽是碧绿的田垄。夜里他们在床上可以从屋内望见奇奇怪怪的云影，在黑沉阴暗的天空驰骋。他们互相抱着，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着蟋蟀的欢唱，听着雷雨的声音，泥土的呼吸，金银树、仙人草、蔓藤、割下的干草的气味透到屋里来，透入他们的身体。黑夜那么寂静，两人睡得那么甜，万籁俱寂。远处几声狗吠，几声鸡鸣，晨光透露了，在灰暗寒冷的小色中，远中传来早倒的声音，使身体躺在温暖的床上打着寒颤，彼此靠得更紧了。群鸟在爬墙的藤蔓上醒来，叽叽喳喳地叫着， 克里斯朵夫睁着眼睛，屏着气，抱着一腔柔情，看着身边这个朋友的可爱的脸，看着他在爱情激动过后的惨白的颜色。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与一份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里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乌东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他觉得自己比克里斯朵夫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他很抱憾，一点不懂克里斯朵夫所谈的东西。他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候，才觉得有一股旷野的情绪把他控制住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他自己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他和他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他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到克里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作戏。他自己的灵性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里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的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这样的女性，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善心，这样的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乌东教了克里斯朵夫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克里斯朵夫不大认识而为乌东清澈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克里斯朵夫尤其靠了乌东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乌东使克里斯朵夫深刻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朴实、最丰富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乌东告诉克里斯朵夫不应该为自己一个人写作，像他现在这种倾向。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面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句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么实现这个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像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富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粗暴，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里斯朵夫素来敬重乌东，而可能很残酷的乌东对于一片好心待他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乌东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他的心灵。他还想着他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他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里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克里斯朵夫见他默不作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他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敬仰的大艺术家了吗？是的，可我不像那把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 这等人一朝爬到了相当的位置，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哦，天哪，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是我对他多么热望，他在我的眼睛里显得多么光明，我远远地膜拜他，把他当成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有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戏院、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观花的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个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里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托尔斯泰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复，正如舒伯特与伯辽兹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叫人把克里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骄奢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啊，大人物是用不到我们的，我们应该想到别人。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会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两个赞成我的，这就得了。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淳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传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会有人领情吗？哦，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待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 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子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是平等的。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山的高度固然是看清楚了，可是你和他离得更远了。而且，谁能说这些的确是最伟大的呢？凡是默默无闻的古人，你认得吗？ 管他，即使连一个人也感觉不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还是我。我有我的音乐，我爱他，我相信他，他比一切都真。 在你的艺术里，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扮演人家要我扮演的东西，一演再演，演到你心头作呕。美国有些演员把李普和罗伯特·马凯尔上演到10000次，一辈子倒有25年搬弄一个无聊的角色。我们在法国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做牛马的地步，可是也走上这条路了。可怜的戏剧，群众所能容忍的天才只是极小量的，修正剪裁过的，撒着实行的香水的。一个时髦的天才不叫你作呕吗？浪费的精力不知有多少，你瞧人家怎么对付魔男的？他一辈子有什么东西可言？只有2-3个人物是值得久存的。一个奥迪波，一个普里安克的，其余尽是无聊的东西。可是你想想吧，他可能创造出多伟大、多了不起的角色。在法国以外，情形也不见得更好。人家把杜斯怎么安排的？他的生命是为什么消耗的？为了多少无聊的局儿？你真正的任务是强迫社会接受强有力的艺术品，白费心血，而且不值得。只要这些强有力的作品一上舞台，就会失去诗意，变成谎言。群众的气息把它摧毁了，窒息臭秽的城里的群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野外，什么叫做大自然，什么叫做健全的诗意。他需要一种像我们的脸一样褪色的诗，而且即使会成功的话，也不能充实生命，不能充实我的生命。 你还想着他？ 想谁？ 那个坏蛋了。 是的。 如果你跟那个家伙在一起，如果你爱他，你也得承认，你绝不会快乐。你还是会自寻烦恼的。 不错啊，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过去的生活需要我奋斗的地方太多了，我受的折磨太厉害了，再也恢复不了平静的心境。我心里老是烦恼骚动， 那是你没有受过折磨以前早有的。 也许是吧。不错，我小时候就有烦恼。 那么你究竟想要些什么呢？ 我怎么说得清？我要的不是我的力量 所能做到的。我知道这种境界，我少年时代也是这样的。可是你已经成人了，我却永远是少年，根本是个不完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那对我是不可能了。我已经越出界限，生活逼着我，糟蹋我，把我变成残废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又健康又美丽的女子，不至于像那些糊里糊涂的人一样。你还是能够的，我看你现在多好。告诉我，你把我看作怎样的人？ 克里斯朵夫假定乌冬是在自然与和谐的情形之下发展起来的，非常快乐，爱着人家，也受到人家的爱。乌冬听得心里很舒服，可是过后又说， 现在不可能了。 啊，那么你应当像老亨德尔双目失明的时候那样对自己说，世上一切皆善。 克里斯朵夫又在钢琴上弹给乌冬听， 乌冬把克里斯朵夫拥抱了，拥抱他亲爱的疯癫的乐天主义者。克里斯朵夫给他安慰，他宁可给克里斯朵夫苦恼，至少是怕要使他苦恼。他常常像发病一样受到绝望的侵袭，又没法瞒着克里斯朵夫，爱情使乌冬变得软弱了。夜里两人躺在床上，乌冬悄悄地熬着痛苦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猜到了，要求这个似近而时远的朋友把压着他的重担分一些给他。于是乌冬忍不住了，扑在克里斯朵夫的怀里，一边哭着一边说出心里的话。克里斯朵夫整夜地安慰他，很有耐性，一点都不生气。可是日子一久，这种无穷尽的烦恼势必要打击克里斯朵夫。乌冬唯恐他传染到自己的骚乱，他太爱克里斯朵夫了，绝不能让克里斯朵夫为了自己而受苦。有人请乌冬到美国去登台，他答应了，借此强迫自己动身。他和克里斯朵夫分手，使克里斯朵夫心里非常屈辱，而乌冬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可叹两个人竟不能使彼此幸福。乌冬又悲哀又温柔地笑着说， 可怜的朋友，咱们真不高明，将来我们永远没有这样美妙的机会，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友谊的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咱们太蠢了。 他们互相望着，垂头丧气，难过到极点，为了免得哭而笑着拥抱着。分别了，眼中含着泪。他们从来没有像分别的时候那么相爱。乌冬动身以后，克里斯朵夫又回到他的老伙伴艺术中去了。哦，群星密布，天上是一片和平。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终于把大日报方面的保护人变成了仇敌，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克里斯朵夫天生有那种为歌德所颂扬的不知感激的德性，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初中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坏了。克里斯朵夫认为，不能为了人家的援助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放弃自由，那跟降低人格并无分别。他要给人好处，绝不自居为希望收利息的债主，而是要把好处整个的送人的。他的恩主们的见解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受恩必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克里斯朵夫不肯在报馆主办的一个含有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中替之荒谬的颂歌写音乐，在他们眼中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们暗示克里斯朵夫，说他行为不对，克里斯朵夫置之不理。不久，他还是很不客气地否认报纸所宣传的他的主张，使那些恩主们愈加恼羞成怒。于是报纸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他了，人们又搬出一些血口喷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来攻击一切创造者而从来杀不死一个人的。可是对于所有的糊涂蛋，的确是百发百中，极有效果。他们指控克里斯朵夫的罪名是剽窃，他们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从一些无名作家的曲子里取出一段来化妆一番，证明克里斯朵夫偷了别人的灵感，说他想扼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套要是出之于一般以狂吠为职业的人，出之于趴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伟大的下贱的批评家倒还罢了，可是有才气的人也要互相倾轧，竭力叫对方受不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竟够他们安安静静地各做各的工作，而个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才具，已经需要拼命地奋斗了。德国有些嫉妒的艺术家，常常把武器供给克里斯朵夫的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发明些武器。 这种人在法国也有的是。音乐刊物上的国家主义者，其中不少是外国人，指出克里斯朵夫出身的种族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克里斯朵夫的名气已经不小，就因为他走红，连那些毫无成见的人看了也恼了，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在音乐会听众里面，此刻有一批上流人物和前进杂志的作家热烈拥护克里斯朵夫，不问他写什么，总一致叫好，说在他以前简直没有音乐。有几个人解释他的作品，发现其中有哲学意义，使克里斯朵夫听了吃惊，又有几个从中看到了一种音乐革命，说是对于传统的攻击，不知克里斯朵夫正敬重传统。他尽管分辨也没用，大家会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的佩服他就等于佩服他们自己。所以报纸上对克里斯朵夫的攻击使他音乐界的同业非常痛快，因为他们相信那些虚构的谎言是事实而表示愤慨。其实他们不爱他的音乐也用不着这些理由，自己并无思想可以表现，但照着呆板的方式把思想表现得非常流利的大多数人，一朝看到克里斯朵夫思想的丰富而凭着创造的想象力表现得有点笨拙的时候，当然要恼怒了。一般当书记的家伙只知道所谓风格便是文学社里的公式，只需要把思想放进去，像烹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他们一再指责克里斯朵夫不会写作。至于他最好的一批朋友，不想了解他的，或者是因为老老实实的爱他而真能了解他的，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无名的听众。唯一能够替克里斯朵夫做强有力的答复的奥利维和他分离了，似乎把他忘了，于是克里斯朵夫同时落在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手里，这两种人做着竞争，看谁把他损害得更厉害。他厌恶之余绝对不加申辩。有一回他在一份大报上读到一个为大众的愚昧与宽纵所造成的艺术界权威，一个僭越了批评家对他的宣传，他耸耸肩说，好吧，你批评我吧，我也批判你，100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投诉都信以为真。克里斯朵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样一个时期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艾欧托的，他依次印行了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里斯朵夫不利的契约，而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次克里斯朵夫出乎意外地发现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被改为四首的钢琴曲，事先都没有通知他，他便跑去见艾欧托，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了他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吗？啊，当然知道。你竟然敢私自篡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什么许可？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也属于我的。不，不是的。怎么， 我的作品不属于我的，你把他们卖掉了，你这是跟我开玩笑。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出版每分30圣丁计算，我已经付你300法郎作为你卖爵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连毁掉他的权利也在内吗？艾欧托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里斯多夫先生的案卷给拿来。他静静地把契约条文念给克里斯多夫听，那是当时克里斯多夫并没有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定的。艾欧托君取得作家全部权利，由艾欧托独家出版、发行、镌刻、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销，以便适合任何乐器，或增加歌词，或更换题目，或均由艾欧特君自由处理，与任何人无涉。你瞧，我还是很客气的呢。不错，我得谢谢你。你还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呢。他不作声，狼狈不堪地把手捧着头，再三地说：你把我的灵魂出卖，你把我的灵魂出卖了。放心吧，我绝不滥用我的权利。你们的共和国将允许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你已经取得了代价。是的，30圣丁，拿回去吧。克里斯朵夫在口袋里掏着，想拿出300法郎来还给艾欧托，但是拿不出来。艾欧托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种笑容使克里斯多夫愈加有气。我要我的作品，我要向你赎回来。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好吧，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艾欧托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克里斯朵夫毫不争论地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儿，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50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艾欧托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里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艾欧托的预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里斯朵夫，认为以艺术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克里斯朵夫比任何年轻的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里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力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流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像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 但终究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叫克里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里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里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里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里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艾欧托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里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掉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地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默克，不幸他那时贫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艾欧托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作该打的孩子，没有一个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污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刺，便像猫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里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克里斯朵夫虽然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只固执着为了无意义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艾欧托再为他的音乐做宣传。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有发表，对群众的讽刺也静默下来，攻击突然停止。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里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里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里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着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里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里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菲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里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有听到过， 而在他到大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期，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是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像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克里斯朵夫想躲避整个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地变成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建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有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了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像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里斯朵夫很心酸地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里斯朵夫，对他说：“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他趣味并不高，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您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叫人家验一验。主持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于是克里斯朵夫踏上了回乡之路。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